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长安少年游》，明月清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网易云阅读、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 萧许这真是有恃无恐了，他在诸皇子之中向来地位超脱，所有的赏赐待遇几乎与太子比肩，若不是年纪太小，几乎要有夺嫡之虞。这一举动倒真让所有人都摸不着头脑。他和文官没有来往，也不认识厉道勇，和东宫关系也平平，但是地位实在是高，胡言乱语混认了一通，敬畏也吓了一跳，不敢碰他，悄悄把供状送到御前。庆德帝一听说是他，看也不看。 那就把伴读都放了吧，别为难小七。 敬畏哪敢为难他，只得恭恭敬敬把这位小祖宗送回宫去。辛辛苦苦抓了这么多伴读，也只得都放了。别人都还算了，庞景气得伤口迸裂，吐了两口血。消息传到东宫，太子还在猎场，叶玄机收到消息也不多说，直接送了封信过去，里面只有三个字，不是我。如此杯弓蛇影，怕萧景琰以为是他操纵了萧许，显然是上次司红堂那场争执伤了心，而且还憋了气，所以借机发作。叶家的人向来是气性大，萧景琰见了也没说什么，把信递给身边伴读， 烧了吧。 十月初一是寒衣节，太子回宫先祭祖烧了寒衣，再回东宫。严君玉伤口结痂，正浑身发痒，真不知道那朱雀是留了手还是没留手。说是没留手，其实一根骨头都没伤到，都是皮肉伤。说留了手，打的背上没有一块好肉。云兰心疼他，寻了许多药来，说是不会留疤。闲下来时也坐在他床边，把朝堂局势说给他听。萧景琰回来时，他正在床上辗转反侧，又痒又不敢蹭，如同孙猴子被念了紧箍咒一般，只差打滚了，一身象牙色绸衫滚得稀皱。见了萧景琰眼睛都要红了，恨不能咬他两口。萧景琰逗他玩， 我念书给小颜听。 他在伴读的院子里逗严君玉，伴读却都在司红堂。云兰刚和荣浩说完话出来一看，敖纪正坐在廊下擦拭自己的剑，雨嫣然正在旁边和他絮叨什么。 听说敖大人和西戎人比试赢了一匹汗血宝马。 那是，荣浩赢的比这还多呢。 雨嫣然接话，云兰惊讶， 荣浩也会骑射了？ 他在场下跟人赌，光是弯刀就赢了四五把呢。对了，他说好分我一份的，我差点忘了。 雨嫣然起身去找荣浩麻烦，廊下只剩他们俩人。云兰站在月光中，恍惚觉得这一幕似曾相识。雨嫣然好操纵，荣浩虽然有几分书生气，到底被说服了。只有眼前这一位是无论如何也攻不克的堡垒。东宫伴读都是千里挑一，他当年更是优秀中的优秀，这样虚度时光实在浪费。敖纪用一块软布擦拭着剑锋，冷冷道： 听说云兰姑姑正跟殿下怄气。 云兰当初跪在廊下，何宫都看见，太子轻易不乏人，只可能是他以退为进和太子置气。何宫看见却人人都不问，连聂彪那向来豪气的人也有分寸，只当不知道。偏敖纪就要问，像说书里的侠客，见不惯不平似的。厉道勇和小颜说的那刀剑论听来荒唐，但东宫除了小颜其实还有一把刀的，但他比小颜更尴尬，也沉沦得更久。小颜不过是误闯入这里，随时可以抽身而去，他却生来是一柄刀，而他身边的所有人，他爱的和爱他的人，都希望他是一柄剑，哪里也容不下他，谁都想磨灭他的锋芒。 年少时他也锋利过，到底斩不断这盘根错节，所以干脆锈蚀了刀。凌烟阁上的敖家独子在东宫全当个护卫，云岚心中悲凉，嘴上却不犹豫。 是殿下在生我的气。 好，说来听听。 你真要听？ 真要听。 敖纪以为云岚是不敢说。 小颜被禁卫抓走后，是我跟太子妃报的信。 敖纪擦拭剑锋的动作停滞了一瞬，然后又继续了下去。也许该说名字的，云岚心想，不为什么，只为看他会不会割伤手。禁卫抓人虽然嚣张，到底是宦官，行事低调惯了，要是他有心隐瞒，叶玄机不会那么快赶到。而他怕只是不隐瞒，叶玄机还明白不了他的态度，干脆让人去报了信。叶玄机驯服严君玉是向太子示好，而这个让他决定示好的信号是由云岚给出的，所以太子要教他仁慈，要教他如何对待少年。他是教坊司出来的人，早学会所有的情感都不值一钱，所以萧景琰别无他法，只有用利欲来教他。他喜欢严君玉，甚至在严君玉身上寄托了对于那个早夭的弟弟的所有情感，然而这并不影响他在有机会的时候试图将严君玉驯服成适合东宫的样子。少年的别名就是麻烦，他这样跳脱，这样不知天高地厚，迟早有天会闯下无法收拾的大祸。运筹帷幄的人最厌恶变数，何况他已经成为殿下的软肋。敖纪很久没说话，他很专心地擦拭着剑锋，忽然问， 听说那天晚上小颜被逼到亭子顶上， 他留了手。 这是实话，要不是顾及太子，以叶玄机的手段逼得严君玉跳湖也不是不可能。敖纪继续擦着剑，然后抬起眼睛来看着云岚。 哦，原来是为了我。 叶玄机手段虽狠，但那是一个示好的试探，绝不可能真的对严君玉造成什么不可修复的伤害。那云岚为什么不自己来呢？因为他想驯服的压根就不是严君玉，他要叶玄机驯服严君玉来给敖纪看，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要让敖纪死心。当年和他比肩同游的少女，如今把他羽翼庇护下的少年逼上亭子顶，如果他还是不懂，云岚不介意把那晚司红堂中的对话最旖旎处原字原句念给他听。云岚的眼睛里有悲伤，真真切切的悲伤。他总记得他刚来到东宫那时，那是一个冬天，东宫下了大雪，梅花开得正好，一个穿着锦衣的少年站在雪中正在舞剑，他像故事中的侠客，他的剑那样锋利，仿佛这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束缚住他。但这都不重要了，与云岚心中那唯一的目标相比，什么都不重要了，甚至连他自己也不重要。他像是在摆一局必须取胜的棋，如果下一步有了致命的缺口，他不介意拿自己的血肉之躯补上去。 不知道了。 敖纪收起剑离开了，背影修长潇洒，像极了记忆中的样子。云岚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到严君玉的院子的，太子殿下正站在一棵树下安静地看着树影，看见云岚脸上的神情，许久没说话。荣浩和那西戎人谈的什么手上沾血，真正沾过血的人神情应该是他这样，大概真有所谓报应，因为每送走一个人，他都觉得有一部分的自己永远地死去了。他轻声说道， 现在只要等雨嫣然调令下来就行了。 太子殿下没有说话，他顿时觉得口中苦涩，仍然笑着道， 我以后不会动萧炎了。 是吗？ 萧景琰平静看着他，月光太暗了，或许是他眼前有一瞬间暗了下来。历史上那些谋臣第一次和主公产生嫌隙是什么时候呢？要如何解释呢？这样做你就可以更好地留住小颜， 这样对小妍也更好。或者是大局当前，你该找一个能扶持你的，最好就是叶玄机那样的妻子。他要如何说呢？太子的手腕上还留着一个清晰的牙印，太子14岁就猎过虎，躲不过吗？他心甘情愿把手腕给他咬，也许还要笑着说句，小妍牙齿真好看。云兰只能平静地笑着道， 殿下，我想把云爵放在东宫，领个侍卫的闲职。 萧景琰把苏云爵交给云兰，就是要让他亲自还回来，还到他手里，证明自己的忠诚。在此之前，这嫌隙不会消除，终有一日变成山谷。云兰学不会将心比心，就算学会了，太子也不会信，不如交出软肋给他捏在掌心，即使这交割的过程如同剜心。这像是惩罚，因为太子把严君玉交给他，不到一天时间，严君玉就坐在亭子顶上。这也像是宽恕，他教会了荣浩，说服了雨嫣然，如今也攻克了敖纪，只要退这一步，他还是东宫谋主。萧景琰淡淡道， 侍卫没有闲职，让他跟小妍做个伴吧。 他献出了云爵，而萧景琰再次把严君玉交给他，也把东宫的权力交给了他。他仍然是那个萧景琰托付后辈的人。萧景琰是否有一丝开心？云兰看不出来，应该有的吧。萧景琰的开心不是他给的，萧景琰把自己拆成许多份，他得到太子，而严君玉得到萧云。云兰并没有爱上他，所以并不伤心，只有隐隐的遗憾。靠近月亮的人都不会只甘心得到月光的。他以前想，他不要成为他父亲那样的人，他会选一个明君，如果不是他就全身而退。现在他在想，得找个理由把赵玉弄得干净一点，不然他以后住起来一定不习惯。严君玉耐心地等了又等，等到荣浩和雨嫣然都过来三四轮了，还是没等到敖纪来看自己。他又伤心又生气，等到终于可以走路了，连忙爬起来扶着墙，慢腾腾地走到敖纪的院子里。他已经准备好要跟敖纪好好生一回气了，但是敖纪没有看书，也没有练剑，而是在整理东西。一丝不祥的预感划过心头，严君玉顿时慌了起来。 你在干什么？ 收拾东西。 去哪儿？ 边疆，等雨嫣然调令下来，我和他一起去北疆守城了。 有声剧《长安少年游》，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